在这首李玟的好心情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相对来说是要舒缓一些的，它是小柯的作品，叫做《日子》。我想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啊，来听这样的一首歌，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快呀。而且呢，这日子啊，也应该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朴实简单。 散了，下雨的季节过了，花落的时候来了，想你的日子到了。离家的枣又熟了，窗边的叶子飞了，隔壁的姑娘哭了，为什么呀你，这又何必呢？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始终每一条时间的印记，连只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，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，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。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，体味属于生命思想的同行感，浮现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和忧欢派对这两个组合共同来演绎的一首《新年快乐》。 虽然现在小虎队和忧患派对啊这两个组合呢都已经解散了，但是呢这首歌曲还是记录下了这两个组合的很多的充满活力、青春正当时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两首都叫做《步步高》的歌，一首呢来自谢雨欣，而另一首呢来自林依轮、井冈山和高林生的合作。歌名都叫《步步高》，也算是道出了大家非常质朴真诚的祝福，愿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，步步高。

山树风的买卖生意一样，你是海财运亨通，祝好在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摇撼的购物好买， 恭喜发财。 岁岁年年出人才，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摇撼的购物好买， 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 出发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非常热闹、喜庆，配合着我们过节前的这种大家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情。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一首老歌，是来自于祖海的一首《好运来》。歌中呢，也在声声的祝福和祈祷，国泰民丰，人人呢都会有更好的运气。 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小主人开，大步中国节，青春风节歌彩。 北京时间19:00。